为川之上人民，上面的人是万岁，执法你兵下门天难，臣乃是奉 是 再请听李长春演唱的《将相和》。 相如，相爱如此，有什么才干？一打的剑，封上我相为呀，朝番。 赵氏孤儿。 就把姑丧了性命的老臣你为救我姑你舍了亲生死这样大一个人你的昂素情繁落的金国上下流马命到日今我却有一边靠大世事的老迈昏庸我知真心啊 最后，请听李长春演唱的《断蜜饯》。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李长春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小昌编辑，周杰主持的。听众朋友，再会。